经过了8年多的科研攻坚，中国新一代的中低速磁浮列车最近在上海完成了时速120公里的运行试验。专家表示，运行试验顺利完成也意味着我国已经掌握了新一代中低速磁浮系统集成等关键的核心技术。教育方面，最近山西吕梁离石区的一个4年级的学生用文字记录了被老师体罚之后的内心独白。孩子说，做梦都在被打。当地的教育局呢也回应称，涉事的老师已经被给予全区各类学校3年内不得再临时聘用，3年内不得参加全区任何教师录用的考试处罚。 Bye.

想谈谈我说的那个女孩、哦哦、 让我先说说我那个女孩，她最近有点怪，总是看得我发呆，上楼接电话，我真的没有办法、 哦、那个女孩 刚刚剪短了 头发， 还是穿白色，专心听我说话， 他的身上 一样淡淡的玫瑰花香，认真分析着我的下话，谁不应该宠坏他的倔强，那个女孩 说明年下去，她现在想学 吉他， 想要写一首歌给自己来唱，她的小狗她叫做卢卡，她的生日是3月18，该不会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女孩？ What a girl, yeah, what a girl, yeah, yeah, what a crazy girl, she's my crazy girl, she's my crazy girl, 既然结果是这样， 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 说男生不要 太傻， 但脾气不能 太坏， 会唱歌的男生最让她崇拜，那是她曾经说过的话，对你对我可能还对她，没想到我们会输给同一个女孩，就当做我们的默契吧，就当做我们的秘密吧，就当做我们从没遇见那个女孩。What a girl, 有些歌听得越久呢就觉得越有味道，就像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再度重相逢，这首歌呢是被收录在5002003年的国语专辑泪桥当中。其实以前倒没有觉得500的歌让人有多么的难忘，但如今过去了十几年，发现年纪越大才能够听出其中的沧桑感。继续来听到500再度重相逢。 坐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朦胧，朦胧中有你，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有话都为你看，所有情不也为了你安排，我们 再度重相逢。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龙燕呢是一个非常热爱广播的人，平时对待自己的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快，而且非常好，真的觉得很佩服。他干活吧，像不需要充电一样，对待生活呢，又像不需要钱一样。八月奋斗季，让我们一起努力奋斗，认真工作吧。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几年都过去了。你有回望过过去的几年里周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其实这五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国的高铁通车里程全球达到了第一位，新成员复兴号呢也提速上线了。现在出门基本上不用带钱包，手机扫一扫就可以轻松付款。周末的时候骑上共享单车，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近郊旅行。身份证丢了也不用回老家去补办了，全国都能够异地补办。

会在银河中坠落，尝一阵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你怕狂风吹沙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首先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北京首个致力于促进低收入村户增收的村庄社工组织社会工作服务站，即乡协社会服务中心，在北京延庆区的张山营镇胡家营村正式揭牌。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举办地之一，全镇上下也正在为建设冬奥冰雪休闲小镇而努力奋斗。欧洲航天局最近公布，在今年的10月12号，一个直径大约在15到30米的小行星将会和地球擦身而过，最近的时距离地球大约在4.4万公里。欧航局也表示，地球不会发生任何的危险，而这一次的邂逅呢，有利于测试和评估天体撞击防御系统的应对能力。随着共享单车的推广，随意停放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家发现了。最近新加坡的共享单车品牌 O-Bike 在澳洲墨尔本遭遇到了乱停放的问题，单车被挂在树杈上、厕所顶上或者是扔在了河里。墨尔本的市长最近也表示，如果不解决乱停放的问题，共享单车将会被全部取缔。除了共享单车之外，最近还出现了共享汽车。在辽宁的沈阳呢，出现了1500辆的共享宝马，押金999元，每公里1.5元，全天200元封顶。汽油呢是由运营商买单，而在当地的1400多家停车场都可以免费的任意停放。最近有媒体称，因为投入过高回报较低，再加上通信运营商提速降费的冲击，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变得越来越不好用了。不过也有专家预测称，免费 WiFi 或许在未来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使用过公共场合的免费 WiFi 呢？你觉得免费 WiFi 还有继续建设的必要吗？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昭昭。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开始倒数 3, 2, 1, 删除我的孤单，默

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提到迪克牛仔，我想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了，歌迷们呢总是亲切地称他为老爹。迪克牛仔从25岁就开始了舞台生涯，曾经组团演唱过，也是历经了坎坷，直到40岁机遇才来临，迅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当红明星。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1000次的挫折，10000次的失败，就不会有现在的迪克牛仔。他的成功呢也是被演艺界誉为台湾传奇。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继续来听到迪克牛仔。没有爱的人都一个样， 经常一人在酒吧里面，那一夜的嘈杂配首啤酒，偶尔会有人坐过来陪我和乐队一起吼，而不信任是预料中的结果。这四夜一个人在老去出没，就坐在遇见你那一个角落，我们的开始与经过

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家人对你的关爱。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这个周末带上爱， 带回家， 回家。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总是会觉得自己的新陈代谢变差了，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也想要出去跑跑步呢？根据调查发现，爱跑步的人通常身姿都很挺拔，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肌肉很坚实，线条很流畅，尤其是女性，只要开始跑步就一定会变得漂亮。今天讲的讲，我是周周。我们总是说生命在于运动，所以今天下班就不要再懒惰咯，有时间的话一起跑起来吧。

到一条比较有意思的报道哈，说跟起床比较迟的人相比，早起的人反而会更苗条、更快乐，也更健康。因为太晚睡觉呢，会降低睡眠的质量。即使早上起床稍迟，总体的睡眠质量也会比较差。而且夜猫子容易错过早餐，导致饥一顿饱一顿，然后暴饮暴食。这样的话呢，就更容易发胖了。如果你是晚睡的朋友，在这里一定要记住，想要减肥的话，还是应该早起早睡，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那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